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最近啊，一位90后女孩的故事成了很多媒体的头条新闻。她靠唇语考上了清华博士。她说过的一句话非常的感人，生活的挑战都是命运的馈赠。那么了解故事的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26岁的姜梦楠最近啊，被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录取，将于9月开始大学的学习生活。他被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录取，攻读博士学位。好，那么看一看今天的第一部分的英文翻译。姜梦楠 26 was recently accepted by the School of Life Science at Tsinghua University for a doctorate and will begin her study at China Top University in Beijing from September. 被录取了哈，这个词呢用的 accepted,A-C-C-E-P-T 这个词啊，它原来的意思表示说接受、接纳，接受一个人的意见哈、接纳一个人的观点哈。同时呢，如果一个人被学校 accepted， 那么表示呢这个人被学校录取了。那么想到录取这个意思呢，我们还学过其他的一些词，比如用那个 enroll 这个词也表示呢录取哈。所以这两个词呢都可以呢表示大学对一个学生的录取哈，是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用法。生命科学院叫 life science， 清华 university 后面进行博士阶段的学习叫 doctorate， doctor 哈，我们知道呢它有医生的意思，同时呢还可以指呢一个人的学位哈，叫 doctor degree 哈，博士学位。这里面是 doctorate and will begin her study at the top university 哈。好，那么接下来看一看姜梦楠哈，她的背景哈。来自瑶族的姜梦楠出生于湖南省的宜章县。姜 from the Yao ethnic minority， 少数民族哈，用的是 ethnic minority， ethnic ETHNIC ethnic 后面加一个 minority 表示一个少数的意思，所以合到一起呢叫什么什么族哈，前面加一个名称，后面加 ethnic minority 哈，翻译成什么什么民族。 was born in Yizhang County Hunan Province。 那么后来啊，发生了一件事情哈，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哈。当他只有呢六个月大的时候呢，他的耳朵呢因为耳毒性药物，这个药物呢能够损伤人的听力。那时他的父母啊都是中学老师，他们决定呢教他唇语，以帮助他能够呢更好的融入社会。 She lost her hearing， 听力，我们学过用 hearing 这个词啊表示一个人的听觉能力。 In both ears， 他的双耳啊都失去了听力。 Due to autotoxic drug， 这 autotoxic drug 是指呢耳毒性的啊一些药物啊。 Drug that damaged the hearing when she was just 6 months old， that's when her parents who were both middle school teachersDecide to teach her lip reading。 这里面我们讲到了一个叫唇语哈，这个 lip 一个人的嘴唇，后面加一个 reading 能够识别一个人嘴唇移动，然后呢判断出这个人说话的内容哈，叫做 lip reading to help her better integrate into society in the future， 融入社会。这里面用的英文单词呢是 integrate， I-N-T-E-G-R-A-T-E integrate into 哈，表示融入融合的意思。 integrate 它表示说一个东西把另外一个东西融合到一起，比如说现在很多的语言考试啊，它是一个考试呢 integrate 很多的这个 skill， 托福考试啊，写作里面融合了听力啊，融合了阅读，同时呢你需要去写，所以说这种考试呢它等于说 integrate many skills 啊，在一项考试里面 for example your reading your listening and your writing啊，所以这种考试呢叫 integrate， 那么它能够融入到这个社会当中， integrate into society in the future。 后面看一下，尽管啊生活不断的给他带来更多的挑战，但是积极向上的姜梦楠把他们看作是命运的礼物哈，所以说他看待一些问题一些困难啊，跟我们一般人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Though life kept throwing Jiang more challenges， 给一个人更多的挑战，这个 through challenge， the positive womanregard them as a gift of fate， 把他们当成了命运的礼物了哈。 The gift 我们学过哈，礼物 of fate F-A-T。 那么在一次的采访当中呢，他说到从小啊就积极的一个态度，这要感谢他的父母哈，他们对他的影响很大，他的父母啊总是在陪伴支持和鼓励着他。 She said in an interview， 在一次采访当中哈，叫 interview， 我们学过I've had a positive attitude since I was young。 这里面又碰到这个字 positive， 这个词呢 P-O-S-I-T-I-V-E， 这词呢表示积极向上的，表示一个人的对生活的一个态度。那么与之相反呢叫 negative、啊、negative 表示消极的、啊、一个生活态度。那么我们回过来再看一下 positive 这个词，它同时啊也表示一个人说话的态度、啊、比如说你对这件事情特别肯定吗？Are you positive? 它表示说 Are you sure? Are you certain? 所以说这个 positive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表示说一个人对一个事情是否确定。另外呢这个 positive 这个词还可以指呢一个事情呢它有好的一个方面啊， positive side of something。 特别呢在写论文的时候，我们在讨论哈、啊、一件事情它有它的优势，它有它的问题哈。那么优势好处的话呢，用这个 positive 这个词哈来进行翻译哈。 positive 一个人生活的态度叫 positive attitude since I was young thanks to my parents， 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对我的影响啊非常的大，同时这个影响还是一个积极的好的影响。 who had a good influence on me， influence 影响，对某人影响用介词 on somebody， have influenceon somebody。 讲到了影响啊，我们再想想同义词还有哪些词，叫 impact 啊， I-M-P-A-C-K 啊，这个词也表示对谁谁有影响，同样后面跟介词 on somebody 或 on something。 She says her parents always accompanied supported and encouraged her， 三个动作啊对这个孩子的一生特别的重要。一个呢他的父母能够伴随着他哈 accompany A-C-C-O-M-P-A-N-Y accompany， 另外呢 support支持他啊 ，support and encourage her， 鼓励他。所以说这三个词，同学们可以记下来 ：accompany, support, and encourage， 可以呢指自己的父母一生当中特别好的朋友以及老师哈，在一生当中特别呢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给你提供的这些帮助。那么这些词啊特别细化哈、啊，特别准确、特别到位的一些动词啊，希望同学们记下来，这样的话能够丰富哈、啊、你的这个英文的表达。但是呢虽然说它能够呢识别哈一个人的说话通过这个嘴的动作啊进行我们叫唇语哈，但是这个唇语啊不足以呢让他完完全全能够听懂老师在课堂上所教授的所有的知识。为了跟上其他的同学，姜梦楠不仅呢要课堂上努力学习，还要在业余时间更加努力的学习，所以说他要比别人付出呢更多的艰辛和努力。Her lip reading skills 唇语的这个能力 weren't enough to take in all the information teacher taught in class， 不足以呢让他能够 take in 表示吸收所有的这个信息，老师呢在课上所讲到的所谈到的这些信息。因为呢的的确确这个唇语啊它可以呢理解绝大部分的内容，但是有的时候呢说话语速快一些或者呢一下看不清，都有可能影响到这个理解的准确性，所以呢它的的确确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努力呢来弥补自己呢这方面的不足。 In order to keep up with her classmates， 与谁谁谁保持一个同步啊， keep up with somebody 啊，与谁谁谁保持同步。 Jiang had to not only work hard in class but study hard in her spare time， 业余的时间哈，我放学的时间也需要呢特别特别努力的去学习。在付出比同龄人更多的努力后呢，姜梦楠在2011年参加了全国高考，并以高分被吉林大学录取。后来呢他继续在吉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After putting in more effort than many of her peers， 付出努力 put effort, E-F-F-O-R-T, 努力比其他的同学，后面这个同学啊没有用 classmate, 我们讲过这个词叫 peer, P-E-E-R, 表示同伴伙伴。这词的它指的意思呢特别的广，它可以指呢同学同事或者是一个人周边的那些人哈，用这个 peer 这个词 P-E-E-R。 有的时候呢我们生活当中会有一定的叫 peer pressure, 同事啊同学给你带来的一个压力，用这个词这个 peer pressure 哈，表示同龄的哈差不多的一个阶段的人，用这个词来表示。将 participate in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 in 2011, 他参加了2011年的全国的高考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 in 2011 and was admitted, 被谁谁录取了、哎、今天又学另外一个词被录取叫 admit, A-D-M-I-T 哈，原来呢表示一个人可以哈被让干什么什么事情，允许某人做某件事情 be admitted, 但这里面表示被大学录取了，所以呢我们再总结一下，被大学录取呢可以用呢 be enrolled, be accepted, be admitted, 啊都表示被学校录取了。To 吉林 University with high scores,哎，他的分数呢还是非常的高的，还有呢 high score 高分。Later, she continued her study for master degree at the same university. 之后呢，他又进行了硕士阶段的这个学习。读完硕士之后呢，他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哈，那么来到了北京，被清华大学呢录取了哈，那么进行博士阶段的这个学习和研究哈，所以非常的不容易。好，那么看看他哈对自己哈。这一阶段哈，人生这一阶段的一个总结哈。对于啊那些像我一样失去听力的人，我想跟他们说啊，只要我们付出足够的努力，我们就不需要感到自卑，我们可以呢做任何健康人能够做到的事情，甚至呢可以做得更好。For those who have lost their hearing just like me, 失去听力的那些人像我一样， I want to tell them that they don't need to feel inferior.哎，这里面用一个词 inferior, I-N-F-E-R-I-O-R, 这个词表示比一个人更加的低哈，表示一个人的职位，一个人的感觉哈，那种自卑的那种状态 inferior, 没有必要呢感到自卑哈，叫 feel inferior。As long as we make enough effort, 只要我们啊，用这个 as long as 表示一个条件，只要我们怎么怎么着哈 ,we make enough effort, 只要我们做出了努力，We can do whatever healthy people can do. 任何一个健康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到。Even better, 甚至呢比他们做的会更好一些哈。所以说他对一个人生的总结啊的的确确非常的到位。同时他有一句话呢，就是说人生当中遇到的一些挑战呢有可能呢是一个命运的礼物哈。这都是呢他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付出之后得出的非常感人的这些总结。好，那么接下来皮老师把刚才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江猛男 26 was recently accepted by the School of Life Science at Tsinghua University for a doctorate and will begin her study at China Top University in Beijing from September. Jiang from the Yao ethnic minority was born in Yizhang County, Hunan Province.She lost her hearing in both ears due to ototoxic drug when she was just 6 months old. That's when her parents, who were both middle school teachers, decided to teach her lip reading to help her better integrate into society in the future. Though life kept throwing Jiang more challenges, the positive woman regarded them as a gift of fate.She said in an interview, I have had a positive attitude since I was young, thanks to my parents who had a good influence on me. She says her parents always accompanied, supported, and encouraged her. Her lip reading skills weren't enough to take in all the information teachers taught in class. In order to keep up with her classmates, Jiang had to not only work hard in class, but study hard in her spare time.After putting in more effort than many of her peers, Jiang participated in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 in 2011 and was admitted to Jilin University with high scores. Later, she continued her study for master degree at the same university. For those who had lost their hearing just like me, I want to tell them we don't need to feel inferior. As long as we make enough effort, we can do whatever healthy people can do and perhaps even better.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欣赏由刘文熙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他的作品。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Hello, my name is Liu Wenxi. I'm from Class 2, Grade 5, 三里河 No. 3 Primary School, Beijing Xicheng District. Today, I will introduce figure skating. Figure skating is an official sport of Winter Olympics. Figure skating competition venues are 16 meters long and 30 meters wide. The air temperature is negative 5 to 6 centigrade. The thickness of ice is no less than 35 centimeters. Figure skaters who wear blades and skates on ice are finally graded and ranked by the judges. Figure skating originally from Great Britain in the 18th century and was quickly spread to Germany,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other countries.It was listed as the fourth sport of Winter Olympic Games in 1924. Figure skating has four Olympic disciplines, including men's singles, ladies' singles, pair skating, and ice dancing. Now, I'd like to introduce the pair skating program for everyone. For pair skating, one lady and one man for a pair team, they have to complete two programs. First, the short program.And then, the free skating. The judges score athletes'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the quality of their movements. In the Nagano Winter Olympics, in 1998, a pair of Chinese skaters, Shen Xue and Zhao Hongbo, attracted attention to the world. Shorten our meeting efforts in Vancouver Winter Olympics. In 2010, they won the championship.And became the pride of Chinese people. Since Beijing and Zhang Jiakou will host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together in 2022, I have gradually become interested in ice sports. This year, I started learning figure skating with coach, which is very hard. However, I will never give up. I wish one day, by continual practices, I can skate as well as my coach and enjoy the charm of figure skating. 好，那么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爱惹麻烦的小袋鼠的三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At the end of the day, Mrs. Jones told the class that field day was coming soon. There were going to be lots of races. 哦，那在那天快要放学的时候啊，琼斯小姐告诉了班级的同学们，我们的田径运动会啊就要来了，而且那会有很多很多的比赛呢。 Ted wanted to be in the egg and spoon race. 哦，你知道吗？Ted 呀，他最想玩的就是用勺子运鸡蛋的比赛。 Amy and Sam said they would be in the wheelbarrow race. 那 Amy 和 Sam 呀，他们要一起参加的是推独轮车的游戏。 Nell asked if she could be in the rope climbing contest. 哦，那 Nell 呢，她自己想问是不是她可以参加爬绳的比赛呢？ Nell, who will be in the jumping contest? Asked Mrs. Jones. 那琼斯小姐就问了， 现在谁愿意参加跳跃比赛呢？ Everybody shouted,Norma Jean, Norma Jean, she is the best jumper in the school. 那大家呀都一起喊道， 让袋鼠 Norma Jean Norma Jean 来参加吧，她可是学校里面最棒的跳跃选手啊。 But Norma Jean said, I don't want to be a jumping bean. No more jumping for Norma Jean. 那现在Norma Jean 自己说道，我可不想当一个跳跳豆，我不想惹麻烦，现在 Norma Jean 是不会去跳的。 Ted said, I miss the old Norma Jean. She was fun, even if she did jump a lot. 那这个时候 Ted 却说，我非常想念以前的那个小袋鼠 Norma Jean, 她非常非常的有趣，尽管她十分喜欢跳跃，总惹麻烦，但是我们还是非常喜欢以前的那个袋鼠。 On field day, Ted won the egg and spoon race. Norma Jean was very happy. She yelled, Hooray! Hooray! 那到了运动比赛日的那一天呢， Ted 赢得了用勺子运鸡蛋的比赛。 Norma Jean 实在是太开心了，她大声地喊着，太棒了，太棒了，万岁。Amy and Sam came in first in the wheelbarrow race. Amy 和 Sam 呀，一起在推独轮车的游戏当中啊，取得第一名。 Norma Jean yelled, Hooray! Hooray! Hooray! And she jumped up and down just a little bit. 啊，那这个时候小袋鼠 Norma Jean 就大声地喊着，太棒了，太棒了，万岁！然后啊，她跳上又跳下，只不过他轻轻的只跳了一下，他没敢大跳，对吗？他可真乖。 Nell won the rope climbing contest. Nell 啊，赢得了爬绳比赛。 Norma Jean was so excited. She jumped out on the field. 那小袋鼠 Norma Jean 啊，她实在是太兴奋了，她马上跳进了比赛场地里面去庆祝呢。 Norma Jean was just in time for the hurdles. 那现在该轮到袋鼠 Norma Jean, 她要参加跳栏的比赛。 The high jump, 还有跳高比赛。And the potato sack race, 还有啊跳麻袋的比赛。 She won them all. 这些比赛呀，她都赢了。 Hooray! Hooray! Hooray! Shouted the kids in Mrs. Jones' class.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琼斯小姐班级里面同学们一起在高声喝彩着。 Norma Jean was very happy, but she did not jump up and down. 那现在呀，小袋鼠 Norma Jean 她非常非常的开心，但是她却没有跳上又跳下。 She stood very still.Mrs. Jones pinned a blue ribbon on Norma Jean. It said, Norma Jean, champion, jumping bean. 那这个时候小袋鼠 Norma Jean 呢，老老实实地站在那儿，她一动不动，然后呢，琼斯小姐在她的身上啊，佩戴着蓝色丝带，这是一个奖章。那上面写的 Norma Jean, 她是最棒的跳豆冠军。啊，太棒了，大家都认为他跳得非常的好。 What did Norma Jean do then? 那接下来小袋鼠 Norma Jean 他会做什么呢？ Norma Jean jumped for joy. She jumped and she jumped and she jumped all the way home. 那 Norma Jean 呢，他非常非常的开心，他跳了起来，他跳啊跳啊跳啊，他一路跳回了家。 After all, there is a time and a place for jumping. 那最终啊， Norma Jean 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来跳跃了，那就是在学校的运动会上。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个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好了，那现在 Jason 老师啊，要带着书后面的一个小问题来问问大家了。 Norma Jean loves to jump. 那我们都知道小袋鼠 Norma Jean 非常非常喜欢跳跃。 But sometimes she jumps too much. 可是有的时候她跳得太多了，都影响了同学们在玩游戏了。 If she stops jumping, who will win the contest